来源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99年10月3号，在贵州马岭风景区，正在运行的缆车突然坠毁，36名乘客中有14位不幸遇难。而就在悲剧发生时，一对年轻的夫妇用双手托起了自己2岁半的儿子，结果儿子得救了，这一对父母却失去了生命。这个生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，也促成了歌曲《天亮了》的诞生。说到这儿，您一定会问，到底什么是叙事歌曲呢？简单的说，叙事歌曲具有叙事性，曲调富有语言表现力，好像讲故事一般侃侃而谈。接下来这首马玉涛演唱的《老房东茶铺》中，手提灯笼，轻手轻脚，夜茶战士们是否安睡的老房东，形象鲜明，其思想情感都传递得真切自然。 老房东半夜三 已故歌唱家马国光演唱的《真是乐死人》是一首情节并不复杂的诙谐叙事歌曲。这首歌曲题材别开生面，曲调生动引人，表现了新战士入伍的自豪心情。 本应一晚会上拉起了手风琴，同志们手挽手激动了我的心，想起一件事儿还真是乐死人。你要问那什么事儿，你要问那什么事儿，还什么事儿，嘿嘿，真是乐死人，还真是乐死了人。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，一到区政府人家不批准，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。我好说歹说，我好说歹说，不顶用还不顶用，哎，真是急死人，还真是急死了人。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，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，身体一过崩还刚刚差一斤。我左说右说，我左说右说，不定事还不定事，哎，真是急死人，还真是急死了人。执行了兵役制，我当上国防军，跨上冲锋枪，军装更合身，帽会闪金光，领战更漂亮。我对照镜子，我对照镜子，上下照还上下照，哎呦呦，哎真是乐死了人，哎呦呦，真是乐死人。 记忆的唱片，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叙事歌曲中游历。一般来说，叙事歌曲往往用分节形式，词曲结合更加要求口语化，常吸收民歌曲艺的音乐素材，带有说唱性。歌曲《艳粉街的故事》是艾静同名专辑的主打歌，歌曲用略带忧伤的演唱为我们展示了艾静童年生活的地方，沈阳艳粉街的一幕幕生活画面。台湾著名歌手陈升还为歌曲和声，来听听。 有一天，一个长头发。 个生活，烟粉街，一条普普普通的街，童年的往事在那里淹没。烟粉街，一条普普普通的街， 叶子是成员之一的胡海泉一首非常私人化的歌曲，他以自己一位失明的好朋友叶子为主人公创作了这首歌曲。平易近人的演唱让我们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好歌曲继续打动我们的心灵。 如果汪洋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透明的心儿一眼。